再照亮，而内心仿佛似伤。无限个晚上，从提示你每样，无奈你没法想象。太多资讯要遇上，遗忘是我印象，留在心中的爱意无力扩张。无限个晚上，仍没有变样，埋在一堆纸张。文字与数字残仍是你对象，人就似大满信箱。请你今天仔细再度设想，看看镜入面这念想，就似是残旧报章。摆脱摆脱摆脱都是病，让你让我思想工作恋爱工作多漫长，如何分账？尽快摆脱摆脱都是病，别再自闭心窗。飞往星与双世界，原来是更漂亮，改写印象。埋在一堆纸张，文字与数字长年是你对象，人就似大满信箱。请你今天仔细再度设想，看看镜入面这念想，就似是残旧报章。摆脱摆脱摆脱都是病，让你让我思想工作恋爱工作多漫长，如何分账？尽快摆脱摆脱都是病，别再自闭心窗。飞往星与双世界，原来是更漂亮，改写印象，改写印象。 原来是更漂亮，改写印象。